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十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四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巅峰对决，震撼你我，奥运最强音。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东京奥运会期间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夜话》，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孟莹。 这第二时段咱们一会儿还要继续的精彩的连线。 嗯， 在连线之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奥运会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依然在进场当中。 是的， 各个体育代表团都在这逐步的进来。 是入场仪式，我们看到了一个老朋友，美国队入场了，我们也是听一下现场的情况啊。 短道速滑的银牌，美国代表团由618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游泳、篮球等31个大项的比赛。 嗯，是，一会儿还会为您持续的关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个最新的进程。那接下来咱们进入到连线，刚才说了很多关于奥运会开幕式的故事，也聊了聊相关的这个背景，但是我想其实咱们应该更深入的来聊一聊孟莹。 是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这位嘉宾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就是孟莹我平时的一个老朋友了。在我做这个102我动生活节目的时候呢，经常会和这位嘉宾做一个联系，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些关于奥林匹克文化或者说是这种教育的这些介绍。那我接下来呢将会连线到的就是咱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卢秀英卢老师，也是想跟他一起来分享一下对于我们本届奥运会以及像刚刚正在进行的这个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些他的感受。卢老师您好。 啊，你好，孟莹。 哎，卢老师您好，我是康乐。非常， 今天是我们俩人一块儿啊。 非常开心在东京奥运会开幕这日子，然后跟您就这奥林匹克文化等等的，咱们进行一番解读。 嗯，那卢老师能不能也先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啊？您今天看到这个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个感受呢？ 今天的开幕式呢，我想用这样两个感受来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在竞技当中看到了奥林匹克文化的精炼和精彩。开幕式前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舞蹈，人数非常少，是独舞，这是在奥运史上的开幕式上也是少见的。但是正是在这种竞技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奥林匹克文化深邃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奥林匹克的开幕式，奥运会的开幕式，可以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精英。 嗯，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开幕式当中，它更多强调的是将 奥林匹克教育的元素，将音乐还有呢就是青少年，再有呢是竞技运动融合到一起。 对， 所以他的这个开场开幕式之前的这个入场式之前，他这几个要素结合的，我个人认为结合的非常的好。 嗯， 有三名青少年，那么是用三种语言，那么前两种呢都是奥林匹克的官方语言，法语和英语， 是 还有呢用自己的母语，然后呢来发出邀请，邀请众多的全世界各国的各地区的运动员的代表来参加开幕式的入场式，这是一个元素。另外一个我看到呢，就是他的音乐和所有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刚才我们在开幕式上也能够看到。 嗯， 所以这样呢就是深刻的诠释了在奥林匹克主义当中它有一个要义，就是 blending sport with culture and education， 就是将竞技运动与文化和教育做完美的整合。 嗯， 即使短短的几分钟的内容，但是让我们确实看到了奥林匹克文化深邃的地方，这是一个。 嗯， 那我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感动。感动的原因呢就是其实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其实我们应该向所有的日本人致敬。致敬的原因是呢，从去年开始的疫情，可以说疫情让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停摆的状态，几乎是处在一个停摆的状态。那么奥运会也延期了，但是呢正是在这种停摆和延期之后，那么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么多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在重聚到东京，重聚到奥运会的盛会的现场，这可以说也是我们人类在疫情的面前又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化的 奇迹呀。 是的， 这是一个奇迹。 对， 那么这个奇迹也是真的是由奥运会这样一个具有真的可以说超凡魅力的这样的一个人类的文化庆典可以做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体育它的一种无限的力量和魅力。 没错，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啊，如老师，就是人类我们能够把这个奥运会让它非常好的去进行下去，能够恢复啊疫情之前的那种奥运会的这样的盛况啊，至少在某些程度上边也给大家带来信心，未来世界我们一定能够全力的去战胜疫情的。 对， 当然其实我觉得啊，就像如老师刚才提到的，这种奇迹其实也有点像是映衬了我们在本次也就是国家委会第138次全会前几天啊刚刚表决通过的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当中这个更快更高更强已经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三个形容词之后，又加入了一个更团结 together。 所以我也想听一听如老师对于这个新加入的格言更团结是如何理解的，您又觉得加入它是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么真的可以说是刚才我们说奥运会这次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可以说创造了人类的奇迹。 嗯， 其实真的是无独有偶，那么奥林匹克的格言最早呢是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从他的朋友那狄东那学到的。 对， 所以我们这一点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奥运会这个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首次出现在奥运会当中是在1920年安特卫普的奥运会上。那这届奥运会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类的一次和平的讯息集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格言。那么100年之后人类又面临着一个挑战，那就是疫情的挑战。 是的， 那么这一次又出现了一个叫在这三个叫 faster higher stronger 后面又出现了一个 together。 嗯， 那么它的出现其实对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意义以及人类的意义会更为重大。那么这一个呢其实我们给翻译成了更团结。那么我们知道 together 的词当我们再去查到的时候，其实它是本意上是没有在团结的意思，那么其实它是一个在一起。 对， 对，其实呢它加上 together 是应对什么，从英语的整个的这个就是从它的词的配合上非常好， 这个发音上啊 together, 对， 都是一二多节 押韵的， 句子非常好的，但是它的内涵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国家委会一直给他的一个解读，尤其是国家委会现任国家委会主席巴赫，他强调了，他说在疫情面前我们更看到了就是竞技运动它这种团结的魅力以及人类看到的团结的重要性。 其实团结这个词在奥林匹克的精神当中是体现的。奥林匹克精神我们知道是四个关键词，叫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而且这个团结它用的词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像就是 united 或 unity， 就是 solidarity。 solidarity 我们知道它的团结的程度那是更深刻的。我们这 solid 是一个固体嘛，那么 solidarity 放在一起也就是真的是紧密的团结到了一起。所以在疫情面前我们更加看到了团结的重要性。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当我们人类从个人到社会再到整个的人类社会，当我们想要实现这种 fast high stronger 的时候，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一个非常有力的途径，那么就是 by standing together， 我们一定要紧密的站在一起。紧密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团结的， 没错。 只有在团结之下，我们个人而言，对一个社会来言，对一个国家而言，对一个整个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才能再继续的前行。所以这一次他加上这个 together， 更让我们看到了奥运会的魅力啊，奥林匹克运动它的这种普世性的人文价值给人类带来的这种正能量的希望。 是的，尤其是在疫情的当前，人类整体更加需要抱团取暖，而奥运会呢更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事儿，是大家要一起来为奥运会，包括为体育以及为全球的重新的复苏，重新的回到曾经那种正常的感觉，一起来做努力。 常态啊， 对，所以说也让大家感受到奥运会它不只是体育而已。如老师您讲解了很多它背后的文化的内涵，真的是非常的有深意啊！当然了，大家也关注到了最近的一个新闻。那作为申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唯一的候选城市呢，像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呢，是毫无悬念的就获得了举办权啊！大家可能想了，现在的这个获得奥运的这个举办权跟以前啊，尤其跟北京曾经那个相比，好像是有了很大的不同。也想请您从这一方面给我们解读解读，那现在的这个新的奥运会申办的方式和以往有什么区别呢？国际奥委会会有什么样的全新的举措呢？ 那么对于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而言呢，就是它也是随着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程，那么也经过一定的变化。那么在70年代以前，我们知道就是当这个奥运会的举办成本非常高，而它的市场的开发没有进行成熟的一定的程度下，那么奥运会的举办会给举办城市和举办国家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上的负担。 对， 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有了一个1976年的蒙特利尔陷阱。所以当在80年代再去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寥寥无几。所以我们知道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只剩下这个美国一家来申办奥运会。但是随着整个从1985年开始，国际奥委会它的市场开发的计划，就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的一个开发，尤其是在加入到这个奥运会的转播权，使它的经济基础有了一个非常夯实的基础。那么人们更看到的就是举办奥运会，刚才这个我们是一直在分享的，就是奥运会它作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面上看到的是一个体育的赛事，但是它又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体育赛事，它是一个人类及体育运动文化教育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人类的文化庆典，它是一个 festival， 它是一个节日。所以它的影响力远远不在于政治，已经远远的超越了经济。那么它对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方面诸方面都会起到这样的一个促进的作用。那么当它的经济的基础有了之后，那么人们就是在申办奥运会的愿望就会越来越强。那么所以呢，奥运会就经历了这个就是历届的这个主办城市就有了一个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我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可以说是很多的几个城市一起去竞争。但是随着进入到21世纪之后，就是奥运会申办的一些城市包括国家，那么它的热度就有些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其实也是我们国际在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在探讨是不是说各国政府没有钱去办奥运会了。其实实则不是这样。其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它对奥运会的需求的强度不是那么强了。 那么当一个国家和城市对一个奥运会的需求的强度，也就当奥运会带来到来的时候，它对它的整个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各方面的促进不会起到一个很明显作用的时候，可能这些国家它在申办奥运的这种热情就会降低。 对， 但是反倒给一些其他的一些新兴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是需要在各个方面来促进这个地区或者是城市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城市，也会再去申办奥运会， 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了。 对，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嗯， 所以呢，这样国际奥委会也是随着这样的一种变化，就是各国在申办奥运会当中，他们的这种热情和需求在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他们采用了另外的一种方式，叫邀请制。 嗯， 是 啊，那这个。对，那这个邀请制呢，其实有它的一定的，那么它是应对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说整个申办的这个热情或者是申办的这个需求下降的情况下的一个，我们说叫权益之策。但更重要的，其实采用这种方式，也就使得这个举办城市，当他很早的知道了他这个奥运会，提前知道，那么他有更长的时间再去做准备。那么这样呢，对于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个可持续发展，其实也是一个带动。那么而这个带动不是说我们说是短时间的那种促进，而是长久的来融入到它的城市和地区的发展过程当中。 嗯，也给了他们更长久的一个规划的方针了，或者说叫方案了嘛？ 没错。 对对对。因为现在 的 可持续发展是国际奥委会一直他所追求的一个，就是更重要的一个理念。它更多的是希望奥运会与举办城市达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嗯， 这种良性的互动不是短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奥运会这个超大规模，可以说这种刚才我们都用奇迹这个词来形容它，确实是在短时间之内，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来说，就是短时间来准备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长远性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把这种长远的举办奥运会的规划和城市的发展以及地区的发展融合到一起。嗯， 是，所以说这不只是一个城市选择了申办奥运会，同时也是奥运会看中某一个城市它的发展的前途啊，它的前景， 它是一个潜力股。 没错，这是一个相互成全的过程，是吧，卢老师？ 对对对，就是相互互相共赢的一个这个过程。 嗯，对。那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会请我们的每一位连线的嘉宾都给我们中国军团送上一句他的祝福。 对， 那最后也请卢老师给我们送上一句您的祝福好吗？ 啊，刚才我在看这个开幕式的时候呢，一直看就听到了这个人数，中国这次派出的军团可以说是人数最多的，也超过了美国。 嗯， 那么我们这次从人数上是可以说居首，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中国人而言，尤其对于我们文化教育者，我们更希望我们中国的健儿在东京的这届非凡的奥运会上来展现大国体育这个风采。 嗯， 就是希望他们呢学会这个既在我们竞技的赛场上有这种公平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劲头，更希望他们面对输的时候也会学会有尊严的输，我们也要获得一枚奥林匹克精神的金牌。 是的， 是的， 是要在多方面啊给咱们更多的这些年轻人带来奥林匹克深远的影响。 没错， 是 的，非常感谢卢老师带来的非常深度的关于奥林匹克文化的解读。卢老师在奥运期间，也希望您多多的跟我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在线上来聊天，好吗？卢老师， 好好，愿意和你们交流。 好 的，好 的，谢谢您，卢老师。 哎，好，不客气，好， 再见。 啊，好，再见， 好，我们看到现在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进行了，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 高能场面。 这个由无人机组成的地球，科技感十足。 啊，这个是，这个无人机组成了一个地球，漂浮在了这个主体育场的上空。这是一个高科技的呈现啊，的确是非常的高能。 再次感慨啊，科技改变生活，科技也让我们看到了奥运会更多的不可能。 是的，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还要邀请下一位嘉宾。 是的， 这位嘉宾也是我们体育广播的老朋友，原北京晚报体育部的主任李永广老师，把李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李老师您好。 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各位两位好。 嗯，那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过啊，李老师既是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老朋友，同时呢，您还带队采访过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所以能不能也先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您在看到今天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时候，肯定也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参与过的那两届奥运会啊，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对啊，这个一晃时间过得很快了。 对。 离悉尼奥运会已经二十二年了。 二十二年， 2000年嘛。 啊， 今年是2022年，是吧？ 2021年，李老师，您也太盼着我们冬奥会了吧？ 我已经和那个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老给串了。 对，您太期待我们的冬奥会了。 嗯。是，这个尽管时间隔得比较长，但是李老师，我相信您还会有当时的那个印象，尤其是在海外去带队啊，您还是带队去采访的话，当时比如说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啊等等的那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就看着这个，这个东京奥运会啊，这么不容易的一届奥运会。这不刚才主持人那也在说，是从不有好多，从不容易，叫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能够到今天，不敢说胜利和圆满，起码是已经能够顺利的，这能顺利的召开了吧，对吧？ 对， 就是一个，这个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是推己及人。如果这个事儿，如果是在咱们办，咱们就会感觉到更深的不容易。 是的。 所以呢，就是每一届这个运动会都是，平常呢，我们看到是一种怎么说？我现在心情特别复杂，就是每一次采访奥运会或者是看观看奥运会的感觉，都是一个盛大的狂欢，一个盛大的节日。 嗯。 这次呢？你看，刚才这个开幕式一开始出来就是一个哀悼， 是默哀环节， 就很就是和这个奥运会的气氛和以往我们心里的那种期盼不太一样，但是这个确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世界就是有痛苦，也该有欢乐， 是。 当然我们，您说。 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这个哀悼的环节，它的寓意应该是，想要把这个希望，继续的延续下去。确实，刚才我看的时候也有点哽咽了。是，李老师，您继续讲，您继续讲。 啊，所以就是说非常矛盾，心情特别矛盾。您一说让我回想，我一下脱不开去那个当时看着那种欢乐的海洋，欢乐的。一片祥和的气氛， 是的， 我刚才看的这个东京刚才拍的这个外景，周边那个路上连车都没有，看的，灯光倒是万家灯火，但是好像那个街道上连车都没有， 是 这种感受，其实挺复杂的。当然就是在这种感受下，我真的希望，这届奥运会能够顺利的，就是叫顺利的、健康的、能够 平安的。 对 平安的举办好。 是，当然了，李老师这一届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健儿们，大家都是有各种喜爱的这个项目。那李老师，您最关注的是哪些项目的这运动员呢？ 哇，我个人从我个人爱好上，我从小就喜欢体育，各种只要是运动的项目，我都。只要我能够接触的，我都去接触一下，都特别喜欢。后来当了体育记者呢，就是采访过的项目这样就很多了，田径、游泳，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排球，我曾经在参加过就是人大的校队 啊， 我们79年的时候拿的是高校联赛亚军，那时候都是纯业余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还有很多，比如羽毛球，我打羽毛球把线打断， 哇， 这个 够拼的， 老师，我们还有故事啊，对， 是， 我就很多很多很多，包括我采访游泳、跳水，乒乓球， 是 足球，当然是更多了， 那当然，李老师最后再让您给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送上一句祝福的话啊，您是会说什么样的话呢？ 祝福哈，祝福呢就是，我首先要祝福中国的体育健儿在这一场，这么特殊的奥运会上，身体健健康康的，成绩漂漂亮亮的，在各方面都能展现出这个强大起来的中国的风采和中国人民的风采，展现出中国运动员和世界各国啊还有各地区运动员之间的团结友谊。因为现在新的奥林匹克格言嘛，刚刚通过的，更快更高更强之后还有一个更团结， 对， 是的 啊。当然呢，我还有想加一句，就是也祝福我们前方的记者们，因为我采访过很多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我知道有很多的困难，尤其在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下， 对， 希望他们能够克服困难，这个保重好身体，讲好奥运会的精彩故事。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带来的精彩连线，我们之后再联系，再见，李老师。 谢谢李老师，再见。 好的，谢谢。 好，我们看到现在东京奥运会进入到了一个高潮部分，这应该是东京奥组委的主席桥本圣子致辞，等一会儿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巴赫先生也要致辞，我们来听一下。 对， 终于开幕了，大家手牵手连结希望，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全世界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挑战，我要对包括医疗人员在内的所有重要工作人员以及世界各地为克服这些困难表现出巨大决心的所有人表示感谢和敬意。我要向日本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举办了这次奥运会。我要感谢国际奥委会、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感谢你们的努力，使一切成真。 关于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们一会儿还有10点之后的半个小时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加详尽的报道。今天的节目是由孟莹康乐共同为各位带来的。刚刚致辞的是东京奥组委的主席桥本圣子，说的确实是非常的感人。我们体坛夜话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来聊。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是难得的晴天，夜间的天空云量增多，山区还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请一定要小心防范。明天将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1度，请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出行的话注意防雷避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在23度到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适合进行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的短袖类的服装。 明天白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强，一定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奥运特别节目，我们燃在东京的体坛夜话。现在我们继续来听东京奥组委的主席桥本圣子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边的致辞，来听一下。 经过半个多世纪，奥运会又回到了东京，让我们竭尽所能，使得本届奥运会成为令我们和未来都为之骄傲的盛会。谢谢。 私たち組織委員会は半世紀ぶりとなるこの東京大会が後世に誇れる大会となるよう最後までこの舞台を全力で支えてまい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好，各位刚刚收听的是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现场，刚刚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完成了精彩的致辞，接下来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准备他的致辞。 下面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致辞。 Your Majesty the Emperor, Dear Athletes, Dear Prime Minister Suga Yoshihide, Dear Governor Koike Yoriko 巴赫首先欢迎日本天皇德仁，各位运动员、日本官员、东京奥组委主席和奥林匹克的朋友们来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他说今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虽然和所有人原本想象的并不一样，让我们珍惜这相聚的时刻。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难民代表团的运动员，今天同在奥运会的屋檐下，这就是体育团结一切的力量，是团结的信号，和平的信号，也是坚韧的信号。它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希望。在这里，我们团结在一起。感谢各位亲爱的东道主。组委会和日本各级政府都做了很好的工作，仅代表全体奥林匹克运动员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敬意。10年之前， 10 years ago, you set out on the journey to bring the Olympic spirit back to Tokyo. 十年之前，继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你们再一次踏上了把奥林匹克精神带回东京的旅程。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沿途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东日本大地震，地震之后的重建，然后就是新冠疫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你们更加感激和钦佩。我们感谢所有为控制疫情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医生和护士，要特别感谢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他们还是全心全意地欢迎我们。 Who, despite all the challenges they had to face, welcomed us wholeheartedly. You are the best ambassadors for Japan. A big, big thank you to all the volunteers. Tokyo Olympic, Taikaiyo, Kaisaiki Kuroonowa, Nihon.の皆様、のおかげです。心から感謝しています。 非常感谢你们，感谢所有让2020年东京奥运会成真的人们。 What is true for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is also true for you, my fellow Olympic athletes. 亲爱的奥林匹克选手，你们的此次奥运会之旅是充满了巨大挑战的。疫情让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训练。不知道明天能否见到你们的教练。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够和队友并肩作战。你们甚至不知道比赛是否可以举行，但是你们奋斗坚持，从未放弃。今天你们的奥林匹克梦想成真了，你们都是真正的奥林匹克选手。 You inspired us, the IOC and the entire Olympic community. You inspired us. 你们鼓舞了国奥委会和整个奥林匹克大家庭，激励我们像你们一样去战斗。 This is wh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让这一刻终于到来。因此我要向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所有的全球合作伙伴、赞助商以及转播商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这是我们成了一颗真正的家园，奥林匹克大家庭。 Dear athletes, this Olympic community is with you. 各位亲爱的运动员，从今晚开始到整个奥运会期间，你们都将生活在这个奥林匹克大家庭当中。来自全世界的数十亿人将会守在屏幕之前，传递他们的热情，他们的能量，为你们加油。在我们的奥林匹克大家庭，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够应对重大挑战。我们非常清楚，我们需要更加团结，我们需要更加团结，不仅在社会内部，更体现在社会之间。 团结不仅意味着尊重，更意味着相互帮助、分享和关心。这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大家庭当中所做的事情。我们团结一致，让奥运会正常举行，让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运动员们，无论你们的身处之地大小、贫富，都能够参加奥运会。正是因为团结，推动了体育世界。正是因为团结，我们今天晚上才能够相聚在一起。三千年以来，正是因为团结，实现了奥林匹克对和平的承诺。没有团结，就没有和平。本着团结与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我们欢迎国际奥委会难民代表团。难民运动员的才能和精神，展现了对社会的真正意义。昨天你们逃离家园，变成难民，今天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你们，欢迎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在这个奥林匹克大家庭，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都尊重相同的规则。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变得谦逊。 We are part of an event that unites the world. United, 我们正在参与的奥运会将会连接世界，连接我们全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力量比我们所有的人加起来会更强大。我们总是因为团结而强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感谢你们。运动员们，新的奥林匹克誓言中表达了对团结、反对歧视、反对兴奋剂、包容、和平的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承诺。我们会跑得更快，我们的目标会更高，我们将变得更加强大，只要我们能够更加团结。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奥委会将奥林匹克誓言更新为这个时代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团结是黑暗隧道尽头的光明。疫情让我们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甚至远离所爱的人。但是今天，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我们都会共同分享这个时刻。奥运会的圣火使这道光明更加明亮。现在巴赫邀请日本天皇宣布第32届夏季奥运会开幕。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好，我们刚刚听到了巴赫主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啊，宣布，这个奥运会的相关的这个开幕的事宜。 对，他也算是给大家致了这一段词嘛啊。 没错。 对，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其实东京奥运会就正式的开幕了。 是啊，现在看到绚丽的焰火已经在体育场的上空点燃了，我们再听听现场的声音，孟莹。好，马上应该是非常激动人心的点火仪式了。 我以为是我们要一起哦，欢呼一下，终于开幕了。 是，这个点火仪式。 虽然我们不在现场，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个气氛营造出来啊。 没错，哎，体育场突然亮了起来啊。 对，就在刚才放完那一片焰火之后啊，一片黑暗，但是现在呢，又从中心开始出现了一片光明。 对。就好像是一艘宇宙飞船一样。 对，我们看到其实主要是运动员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一片光明的，之后呢有6名旗手托举着我们的这个奥林匹克的五环旗缓缓地走入到了会场。 是的，旁边的运动员都在争相着拿着手机在进行摄像，在进行拍照，留下这难忘的瞬间。现场的声音我们再听一听吧。 6名手持五环旗入场的运动员分别是代表五大洲和难民代表团。 Representing Asia. Momota Kento. Momota Kento. 他们分别是亚洲代表羽毛球运动员曹田贤斗。 Representing Oceania. Oceania 代表。 Elena Galianovich. 大洋洲运动员。射击运动员加利亚波维奇。 Representing Refugee Olympic Team. 难民选手代表。 Cyril Chachet. Cyril Chachet. 难民代表团举重运动员查切特。 Representing the Americas. America 代表。 Paula Pareto. 美洲代表柔道运动员。帕朗托。 Representing Africa. Representing Africa. Africa 代表。 Mehdi Essadik. Mehdi Essadik. 非洲代表铁人三项运动员艾莎迪奇。 Representing Europe. Representing Europe. Europa 代表。 Paula Ogechi-Egun. Paula Ogechi-Egun. 欧洲代表排球运动员埃格努。 现场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人举着奥林匹克的五环的旗帜入场。 新冠疫情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对于抗击新冠疫情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啊，一共有八位这个优秀的代表， 应该说也是日本的各行各业的，也可以说叫老百姓啊，大家用这样的方式一起又一次，就是从刚才那六位运动员或者说是几大洲的这些代表的手中接过了五环旗，现在他们又一次将五环旗转交给了 相关的工作的人员， 对， 穿着制服的人员，然后他们把五环旗应该是送到升旗杆，送到升旗杆的附近呢，然后接下来有一个仪式，那就是升起奥林匹克的会旗五环旗，在这个仪式之后，距离点火的仪式就很近了， 对，我们大家就很期待的这个点火仪式它到底该如何呈现， 是的， 一会儿要给大家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了。 嗯，好，我们继续来听现场的这个恢宏的音乐吧。从现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点火的仪式似乎我们可以有点预期啊，因为现场好像有一个这个富士山形状的这个点火台， 对对，就是离旗杆非常的近，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开幕式当时在进行前面那一小段文艺表演的时候，我们就都已经注意到了， 是的， 这个蛮醒目的像富士山一样的这个标志了啊！ 舞蹈和东京的高中生合唱团将会唱起《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颂》。 我们看到奥运会的五环旗正在缓缓地向上升起，伴随着孩子们共同的这个演唱，仿佛是大家对于奥运会的希望在一点点的上升， 重新燃起啊， 是的。那这首歌曲是奥林匹克的主题曲， 奥林匹克颂吗？ 没错 啊， 这首歌曲是希腊文演唱的，其中呢这个歌词翻译出来我们中文也是相当的优美，有一句话这歌词是这样写的，请照亮跑步、角力与投掷项目这些全力以赴的崇高竞赛，把用橄榄枝编成的花冠颁赠给优胜者，塑造出钢铁般的躯干，塑造出钢铁般的躯干。现在我们看到奥林匹克五环旗帜和主办国的旗帜都已经高高的飘扬在了东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当中，而接下来伴随着咏叹调这应该是刚才的孩子们，同样是他们的这咏叹调，进入下一个环节，距离点火仪式是越来越近了。 飘飘洒洒，很多用纸折成的和平歌飞落下来， 当中的幻影也变换出飞翔的和平鸽。释放和平鸽是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个传统，折纸和平鸽是本次开幕式的一个创新。 奥运会是世界各国的盛会，是全球运动员公平竞技的舞台。 音乐响起，画风突变，幽默设施小组再一次登场亮相。那么这一次他们会把我们的目光带到哪里去呢？ 要展示的是运动图标的历史。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人首次发明了运动图标，就是用简单的图形代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清晰明了。从那之后，运动图标成了奥运会的一个传统，沿用至今。 是的，这是在介绍奥运图标这一奥运的文化。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演员们将会逐一的模仿这些运动图标，让我们一起超级变变变。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让我瞬间想到了之前我看到过的一个日本特别经典的综艺节目，叫超级变变变。我不知道康乐你有没有看过。 哎呀，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完全就是把他们那个最经典的综艺节目进行了一个翻拍，并且是跟我们的奥运会做了一个特别完美的结合，让很多，因为这个节目其实在日本我相信它的这个国民度认知度是非常高的，不然也不会传到我们这边让大家都可以收看到。 对， 所以我相信这应该也是会引起他们国民的一个共鸣，以及看过这个很有趣味性同时也很有创意性的这个节目很多朋友的一个共鸣。 是啊，现在这位演员在做的各种各样的动作啊，确实是非常 的 像， 去模仿我们 的 不同的奥运会的这些项目啊。 没错， 就一个人他可以把这么多种项目都去演示出来，真的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创意。 是的，非常非常有创意，而且把每一个项目这个精髓啊，他的动作啊，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些代表性的特点都非常完美的展现出来了。 对 接下来是游泳，这他也能模仿。哇，这是用手指在进行模仿。 对，真的是很精彩。 是的，所以对东京奥运会的提前大家的期待这一点好多朋友应该是没有想到。是继续来看他现场的表演要把所有的项目都表演了，这是跆拳道。 是 接下来撑杆跳。 我们看他模仿了这么半天才模仿了50个项目当中的其中20个。 对所以也是在现场让大家大开眼界的一件事啊，确实奥运会它是一个很讲究创意的事儿啊。每一届奥运会这个开幕式，其实很多的这个精彩点子，之前的奥运会已经应用了，怎么办啊？你必须得找到全新的脑洞大开的点才行。 对，你既要有自己的特色，还能够把它展现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又能和我们自己的文化相结合。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考验着每一届奥运会主办国以及所有的这些主创他们的一个心思，或者说是大家的这个创意嘛。 是的， 我相信这一个环节肯定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没错，当然大家现在好多朋友还在继续的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我们的东京奥运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夜话》。今天是一个